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点餐台是一面很长的斜面板，上面有不少小屏幕，许多相貌各异、年龄不同的学生各自站在屏幕前看，并在上面点击着。沙利文先是在屏幕上输入餐桌号，然后饶有兴致地翻看，查看菜品清单。好，好玩。别胡闹了，赶紧吃，吃完了跟我走。确定菜品之后，他们便顺着飘在空中的指向箭头往自己的餐桌走去。金字塔建筑有11层，每层有一个大厅，摆着许多不同风格的桌椅。沙利文选的是6楼内的一个位子，桌椅和沙漠研究所的一个风格，毫无美感而言的棱角分明的金属镶板。他们坐定，桌子下面便传来了隆隆声，打开之后升起了热腾腾的菜品。都是自动化呀。 KDA 一边思索着一边看桌上的菜肴，颜色不错，气味也很诱人，只是摆放形状上没有讲究，似乎是从管道里排出来后直接砸到盘子里，然后被传送带送过来的。沙利文迫不及待地抓起勺子向一盘炒青豆舀去，舀起一勺吞进嘴里开始大嚼，满嘴喷豆。好，好吃，你不吃吗？看着沙利文鼓起的两腮和一嘴的豆渣， KDA 感觉腹内原有的饥饿感霎时间没有了踪影。这就是人类饥饿感的消失吗？他在想。沙利文吃得很快， KDA 则一下未动，坐在那里看着他狼吞虎咽了15分钟。 饱了，嘎嘎。 沙利文捧着肚子摇头晃脑，旁边几个桌前原来还有吃饭的学生此刻早已不知转移到何处。桌底的抽屉自动地打开，不巧顶在了沙利文鼓起的肚皮上，顶得他差点把饭菜喷出来。低头一看，里面放着一张折叠整齐的餐巾纸，沙利文抓起来胡乱地抹了抹嘴巴，却不小心地把整张脸抹花了。 便把 KDA 的那张纸也抓来擦。走吧， KDA 实在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帝国理工大学的食堂实行全免费制。出门时天色已黑，林林总总的建筑物墙体渐渐地发出了荧光来，照亮了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沙利文和 KDA 打听到了贾帕沃克讲课的地方，一路小跑，直到被人提醒才得知有移动地面可用，那种如传送带般会移动的道路。沙利文一屁股坐在了通往工程训练中心的移动地面上，捂着肚皮，紧闭着眼，半句话也说不出来。让你吃完就跑，你这叫锻炼盲肠。 KDA 捅了捅他说。周围没有末世界的危险和荒凉，他们到达教学楼外时，瞟了一眼门口正上方嵌在石墙中的一口古色古香的机械大钟，那个直径一米的圆家伙底部的扬声器突然响了起来。你们快点，还有五分钟就上课了，下次早一点。沙利文正为此惊奇时，被 KDA 拽着上了自动扶梯。当他们到达贾帕沃克的教室时，里面已经黑压压地坐满了人，越靠近讲台人就越多，他们只得缩身坐在最后一排，伸长脖子朝讲台上望。贾帕沃克的身影还未出现，台下的学生却已经鸦雀无声，每个人都非常自觉地营造出这份带着几分肃穆的安静来。当教室的前门被推开，贾帕沃克拄着拐杖夹着两个本子走上讲台时，台下忽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掌声。学生们边鼓掌边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无一例外地怀着崇敬的目光望向贾帕沃克。贾帕沃克微笑着挥了挥手，掌声之潮便迅速地消退，重归肃穆。今天的授课内容是亚原子结构，还是老规矩，不用带书也不用记笔记，认真听就是了。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打断我，我不会留课堂作业，只在最后提几个问题供你们思考。我也希望你们将来也以这种方式去授课。如果你们做老师的话，请记住要锻炼自己脱离一切辅助设备，仅凭一张嘴一块电子黑板，便能把世界最复杂的知识给一个没有上过学的普通人讲明白的能力。贾帕沃克走上讲台，摊开了本子，用抑扬顿挫浑厚有力的嗓音开始娓娓道来，仿佛在朗诵，又像在讲故事，有趣而形象的例子一个个的从他的嘴里鱼贯而出，引导大家遨游在所受知识的海洋里。贾帕沃克的讲解用的都是极其普通的字眼，语法结构却非常的清晰明朗，简单的逻辑结构让没有多少文化的人都能听明白，知识的承前启后也把握得很好，但凡是需要以前的基础知识，他必定会寥寥几句点到，便于学生能够听懂接下来的内容。学生们聚精会神，心中充满了求知的渴望，没有半点困乏的意思。沙利文由于基础知识极度匮乏而半懂不懂，且对此没有什么兴趣，便低着头一边揉肚子一边从地上捡起一支不知谁丢下的笔，在桌子上画小人儿。他画的是铁皮的自己和索菲亚女士发怒的样子，竟然惟妙惟肖。 KDA 的心底不知怎的涌起一阵强烈的怀念的感觉，温馨而明朗，像春天里透过玻璃窗照在教室桌椅上的阳光，仿佛他曾经来过这里，坐在某个位子上静静的，就像今天这样听他讲课。一个半小时不知不觉地过去了，贾帕沃克的声音竟没有半点疲惫的感觉，仿佛再让他讲下去，别说一个半小时，就是一天也没有问题。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无一例外的不情愿地站起身，恭恭敬敬地朝贾帕沃克鞠了一躬。他放下手中的讲义，也朝同学们鞠了一躬。 学生们目送他收起本子走出教室，本想追上去的 KDA 却被这个场面镇住了。过了一会儿，待教室里的学生们开始随意交谈时，他才恍然大悟地拽起沙利文冲出后门。他左右寻找，也不见贾巴沃克的影子。在哪里？沙利文指了指远处拐角的一个刚消失的影子， 快追！ KDA 丢下沙利文朝拐角冲去，差点和一个抱着新书迎面过来的女学生干部撞上。 先生！ 他的喊声引起楼道里的学生纷纷转过头来，哪来的野小子，竟然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贾帕沃克站定，转过身来，哈，又见面了，小伙子，看来你是有必须要我当面回答的问题吧。 先生请留步，我就是 KDA 无法按耐心底的激动。然而贾帕沃克听后却面露疑问之色，从头到脚打量眼前这个年轻人。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啊！仿佛当头一棒，让 KDA 哑了口。如果没有事我就走了。见 KDA 没有回答，贾帕沃克便笑着转过身往电梯走去。 傻瓜，那个时候还没有 KDA 计划。 沙利文追上来，略带取笑地拍着 KDA 的肩膀。夜深了，学生们纷纷回宿舍就寝，无处可去的 KDA 和沙利文只得在校园内随意地游荡。 KDA 感到有点冷，有点迷茫，去哪里找贾帕沃克和教授呢？对这个世界他一无所知，便问沙利文，沙利文也不知道，他只是重塑了一个环境，而环境里的内容却要去问那块记忆芯片。 可恶的沙利文，你为何把寒冷、饥饿、劳累这些感受也设置在我的身上？这对我搜集信息有什么帮助啊？ 他们不是注册的学生，也没有宿舍住，便打算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一宿。令人惊喜的是，长椅竟然会检测上面有没有坐人，并自动地调整温度，这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就在 KDA 准备躺下休息的时候，从公园四处不知何时走来一堆人，穿着破旧的衣衫，浑身脏兮兮的，大概是城内的流浪汉。有一个流浪汉发现了躺在长椅上的 KDA， 脸上露出了一种愤怒和惊讶混在一起的表情。他径直地冲过来，拳头高高的举起，对准了 KDA 的脑袋。沙利文急忙把 KDA 从长椅上拽起，拖到了一旁。 你们要干什么？ KDA 高声问。 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地盘。 KDA 忽然明白了两件事，其一是如此繁华的城市，整洁的校园里竟然也有要饭的乞丐和流浪汉，其二是这些人每晚都趁公园无人的时候来这里休息，流浪汉一拥而上，把不示弱的 KDA 和痴呆样的沙利文围了起来。 KDA 想讲理，沙利文连忙捂住他的嘴。 抱歉，嘿嘿，我们认生地不熟，嘿嘿。 沙利文把 KDA 拽出了公园，两个人又开始打起了寒战。 傻瓜，在这里我们只是普通人，你怎么打得过？ 谁让你把我们设置成普通人了？ 话一出口， KDA 突然感到一种空大和无力。普通人，他不是一直都希望能成为一个普通人吗？他攥紧的拳头像被扎破的气球，松软的摊扁。街上已没有行人，建筑上的光淡然下去，他们的头顶上渐渐浮现出了星星。回也回不去，这里变成了一个电子囚笼。 KDA 坐在地上，用手抱紧头，整个世界陷入了一片清冷之中，只有公园中心那些梧桐树的叶子发出了淡淡的荧光，照亮不大的一块区域。他们或许是转基因技术的产物。他哆哆嗦嗦地 抬头看着一片叶子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纹理是如此的真实，没有马赛克，也不是计算机贴图，仿佛拥有无限精细度的真真切切的实物。尽管他很清楚，这一切只是设定好的代码而已，包括他自己也只是一个数据。第二天一早，睡在路边草丛里的沙利文和靠在树下的 KD 分别被校园里的巡警发现。沙利文不断地擤着鼻涕， KDA 第一次对身上铺了一层露水感到很不舒服。食堂开了门，他们便争先恐后地朝食堂里面冲。里面的温度比外面高不少，这时来吃早餐的人很少，食堂自助机前只有他俩和少数老教工在点击屏幕。那些老头老太太看起来精神都不错，走路上楼毫不含糊，相比之下他们倒是显得瘦弱不堪。上楼的时候，沙利文被一个白发壮实的老太太挤了一下，差点摔跟头。 咋都那么有劲儿呢？ 沙利文还没结结巴巴地说完，老太太已经走远了。饭后他们继续打听贾帕沃克的消息，得知贾帕沃克实验室的位置，那是一所一个多世纪前的旧楼，因年代久远而被迫加固了两次，房间小，采光差，空气也不十分流通。由于贾帕沃克在某些问题上不与校方合作，才被分到了最差的科研场所。路上的学生提起这些事的时候，无不对贾帕沃克伸出大拇指。 哼，科研界的不正之风不比娱乐圈少，这老先生的骨头可真硬。 有个南美裔的留学生正往贾帕沃克的实验室方向走， KD 与沙利文便和他同行。留学生边走便给他俩介绍贾帕沃克的一些传奇经历。 贾帕沃克先生在科学界出类拔萃，却不认为科学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东西。他认为理工大学在人文精神方面应该达到人文大学以上的水平才够格，理工科的学生更需要人文精神和知识，因为他们掌握着可怕的改造自然的双刃剑。而令人担心的是，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不涉及人性的内容，只有一堆冷冰冰的符号运算和工程图形。贾帕沃克先生从不着急在知识沉淀不够的时候就写论文，还奉劝其他教师与科研工作者不要着急写论文，弄得校方比较尴尬。因为全国所有高校每年都要进行横向评比，这关系着学校的排名，其中一个重要的评比指标就是论文数量。自从贾帕沃克来这里任教之后，在他的带动下，学校的垃圾论文数量少了不少，许多人都不急于发论文了，校方的总体论文数量也就少了不少。从中可以看出，连帝国理工大学的论文都有这么大的水分，你想其他高校会怎么样？当然这是题外话，论文少了，帝国理工在国内的评比自然也受到了影响。贾帕沃克先生穿的总不像一个教授，每年来报道的对校园的掌故不够熟悉的新同学都会认错，倒不如说你第一眼看上去会把他误认为教学楼的楼管或者后勤部门退休的职工。他没有高级自动汽车，靠步行和公共交通设施在学校里来往，他也没有几件拿得出手的国际名牌衣服，出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颁奖会的时候穿的都是平时上课的那一套，大概是地摊货。他最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闲谈，只要不是教学和科研任务十分紧张，有学生发邮件找他问问题，他总是十分和蔼地帮助解答。对了，还有他上课从不迟到，而且他上课不用点名，下边座无虚席，有时楼道里都挤满了学生旁听。哎呀，这样的老师现在没地方找了。 留学生侃侃而谈，似乎有说不完的故事。沙利文的反应平平， KD 的心底却不断涌起一阵阵的敬仰和温暖。这是多么熟悉，不知怎么的，仿佛以前我就经历过这样的生活似的，很让人怀念。 到了，喏，就是那里。 留学生指向左前方一座四四方方、红灰相间、外墙体掉色严重的四层钢筋水泥建筑。建筑是俄式的，大概只有四十几间。比起周围挺拔而高大的富于现代化气息流线造型的建筑群，显得相当不和谐， 像个锅炉房。 沙利文吐槽一句， 哼，那么早就下结论，这里可是最初科研成果的。 研究是好坏不在于屋子和设备，在它的主人。我要走了，再见。 留学生挥手离去。 再见，谢谢你。 告别了留学生， KDA 拽着沙利文登上了入口石阶。他推开镶着铁皮的旧弹簧木门，昏暗的灯光和一股化学药品的味道扑面而来。正对大门的是大理石楼梯，两边分立着大理石柱，左右各有一条并不很长的走廊，上面是灰白色的屋顶，脚下铺满了青色的地砖。 没有电梯，如果有大型实验设备，该怎么搬得上去啊？ KDA 摇摇头。门旁的墙上挂着一块木黑板，用粉笔写了些字，大意是描述各楼层的房间都是干什么的。 KDA 端详了一会儿，在四层那一行的角落里看到了贾巴沃克的名字， 全科研究实验室。 沙利文拍了拍 KDA 的肩膀， 你听过这个学科吗？ KDA 没有理他，直接上了四楼。他们往走廊深处去，见有个门口两边各摆着一张椅子，上面坐着两个学生，一男一女，手里捧着一个笔记本，握一支笔在静静地听着什么，时而停止沉思开始记录。 KDA 径直朝他们走过去的时候，两个学生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站起身上前要阻拦 KDA。 不好意思，请问你们找谁？ 一个学生脸上带着微笑问道。 找贾帕沃克先生。 先生正在工作，暂时抽不出空。有什么学术上的事，请用电子邮件发给他吧。男同学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子邮箱。 我希望当面见见他，我有很重要的问题要问。 KDA 没有接过纸条，贾帕沃克昨天就给过他一张了。 这位同学， 女生开始说话， 请你多为先生考虑，先生每天的工作、教学、科研日程都安排得很满，他在工作的时候是不希望任何人打扰的。 这个时候沙利文走上前， 拦路嘛，我们没有钱。 KDA 没有理会沙利文，继续向两位学生表达自己的诚意，然而两个同学只是静静地站在楼道中央挡着，礼貌地摇着头，伸手示意他们离去。 那我就在这里等先生忙完了再说吧。 KDA 后退两步，靠着墙坐在地上不说话了。两个学生没有办法，便走回自己的椅子坐下。 你这是干什么？地上好凉。 沙利文问。 KDA 没有回答，抓住沙利文的衣角让他蹲下，随同自己一起等候。此刻在这个虚拟的世界中，他知晓的能找到自己身世的线索几乎全在屋里那个老人的脑里，实则是亡故的教授的记忆芯片内。他必须和贾帕沃克认真地谈一谈，或者以一个旁观者、跟踪者的身份获取与这位老人有关的一切信息，再从中做出自己的判断和解读。大概是清晨的缘故，来楼里的人并不多，楼道里很快就恢复了针掉在地上都能辨清的宁静。 KDA 闭上眼睛，凭借灵敏的听觉，渐渐地从那紧闭的木门后拾得几缕微弱的透过来的声波。 外国和其他反对国的情况越来越差，战事发展得很快，他们的武器又少又落后，又不懂得发动群众抵抗帝国联邦军队的入侵。 是对话，来自众人